嘿，你好，我是主播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最近呢，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季，那今天我们节目上线的话，应该是大家都高考完了，正是放松的时候了。 虽然呢，我们已经离开高考很多年了，没有那样的经历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回忆还是挺美好的，一直在脑袋里萦绕。我记得我经常做梦的时候还能梦到那个坐在考场里然后焦头烂额的那个状态。 最近呢就是高考的话题都特别的多，然后也很关注身边的朋友高考，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一下你当年高考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正好刚刚高考完的朋友们也有话可以讲。 第一首歌呢，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 其实这首歌还是挺正能量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高考的时候心情不足啊什么的，可以听一下这首歌。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我记得我第一场考语文的时候，坐着坐着竟然像平时那样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我是在高考呀，然后就继续做阅读，可这次是我高中以来考的语文分最高的一次，没有之一。 那挺好的， 看来这个误打误撞可能这个状态最放松吧，所以考得最好。 穷的只剩下微笑他说呢，因为走专科所以今年我不用参加高考，但是呢觉得比自己考还紧张，因为呢闺蜜和哥哥都是今天考试，希望你们加油考上好大学。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得更高，看得更远。 专科的同学生们就不用高考是吗？ 坐在山上看大家这个奋斗的样子是吧，自己反而很轻松。二的 C 很正经他说呢，上了三年普高却没参加高考，因为当时参加提前单招提前录取了就没有去，那时候还挺开心的，但是现在想想还挺遗憾的，毕竟苦了三年却没能体验一下高考的那种紧张和刺激。 行了，这位朋友就不要秀优越了。 和刚刚那个朋友的感觉有点像是吧。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一起走到》。 对啊，一起走过这个高考的独木桥，你有怎样的经历呢？ 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天色，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不远地方晴朗着，一切都变了，生命不只是快乐，浓浓黑雾笼罩我们，暴风雨就要来了，但谁说不能肩并着肩。 有个朋友他说呢，高考的时候 高考的考号后六位是爸爸身份证号的后六位。梦里呢，爸爸告诉我高考成绩，出分以后呢，一分都不差，和梦里一样。爸爸在高二那年去世了，原来你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这么爱我。 这真的好巧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看来是真的。 真的什么？ 就是真的有冥冥中的一些东西。 把自己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有我的家人。 巴拉拉他说呢，本来以为可以抄的，结果呢坐在我前面的同学没有来，坐在我左边的同学也没有来，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在睡觉，我右面的不是同学是墙，一面新粉刷过没有任何字迹的墙，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对，新粉刷过也是为了这个防止作弊，是吧？ 还有很多的考场就是不是高考了，就是以前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大家不会说提前在课桌上写好小抄吗？但是呢，有的学校会临时打乱座位，重新排， 那就傻了。 对呀、那你提前一天准备的小抄在课桌上刻的字就方便了其他人了。 但谁说不能坚定这坚 陈思。他说呢，明年才高考，但今年高考让我最难忘的事儿，是学校食堂里挂满了为高三加油的横幅，不像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的大食堂，吓得好多人都不敢去食堂吃饭了。 嗯，那种氛围啊，真的是。 对，压力太大感觉。 终于你，他说呢，他说他想我，说考试的时候草稿纸上写满了我的名字，我们在一起五年，现在分手了，而他呢已经有女朋友了。祝你幸福是假的，祝我幸福才是真的。 大实话。下一首歌叫做《光》，来自刘惜君。 看不到他们说背面的光，会不会只是一种想象？那时我还不够相信天堂，所以不配希望。安慰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 杰子是千玺的老迷妹，她说呢，高考时我后座有一个超帅的小哥哥，考英语时踢我凳子，我没理他，我现在好后悔啊。 乔哥的乔他说呢，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参加高考，但是呢四年后的今天妹妹高考，看到她进考场那一刻特别的想哭，有紧张有感慨有后悔。就是 替妹妹紧张。 对啊，自己的人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然后自己的亲妹妹去高考也是好像自己上战场一样。 对对对。 迎接青春的一道曙光， 感同身受吧。圣光下的淫贼他说呢，不说别的，能写过15年山东高考作文丝瓜藤和肉豆须的 就是难忘的。我的高考语文有了饭桌的味道， 吃货呀。 这个可能这高考的作文题目就是关于吃的东西吧。 PP 银杏子他说呢，当年高考第一科是考语文，紧张的作文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咬着笔头等交卷。由于平时呢语文成绩比较好，所以呢特别的看重这一科，结果呢语文考的差极了，和心爱的大学从此无缘。到现在都时不时的梦见坐在考场上，作文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 原来自己转动才能够找到光，太阳一直都在那地方，黑夜那么漫长是为了更渴望迎接清晨第一道曙光，站在曙光之下真心。 对对对，我经常做这样的梦，我还梦到就是第二天马上要上课了嘛，早自习的时候大家都要交作业了，我才发现我的数学作业没有写，然后就各种找别人的东西来抄， 然后急得尿裤子了是吗？ 尿裤子倒没有。 然后起来发现哇，床上真的湿了。 迎接青春第一道曙光。 下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 是什么？我说，寻找梦想的灯火，有时我会失去力量，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中。 你是我年少时最蓝的海。他说呢，青花瓷是如何称霸瓷器界，垃圾如何分类，陋室如何捡漏，逍遥游长命百岁的秘密，又有多少考生没有看到答题卡上隐蔽的标点符号，不知道古诗词要一句一行，而答串答题卡变色龙买了什么皮肤，更名如何使城市发展，中国名人名言如何使我们受益匪浅，一切的一切的答案尽在2017年全国二卷。 疲惫想放弃的时候，看不清路的尽头，天使身后，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中不停。 看来这个朋友是参加了今年高考了。 对，刚刚考过。我发现现在的题怎么这么丰富， 挺有意思的。 对， 刚刚在刷微博，还有我看到有一个试卷考了那个共享单车，最近还挺火的共享单车的话题。然后呢就有一个新闻啊，说是那个有一个父母，有一对父母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好大学，然后连续3年没有网络，没有 WiFi， 手机没有流量，没有内存卡，不能上网。然后就很多人就说，现在家长教育真的很极端，你看这种共享单车的题目要怎么写呀。 对，结果孩子傻了，共享单车是什么，从来没见过。 对， 现在高考也是与时俱进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学知识的同时也不要跟时代脱轨吧，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要说为了学习就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对，长腿小矮子他说呢，记得当时班主任说中午一定要午睡，下午才有精神，说不要担心睡过头，他会来叫我们起床的，永远忘不了我们的何妈妈。 嗯，班主任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 下一首来自林玉群的《未来的第一站》。跨过高考，我们未来的第一站就来了。 睁开眼，空气在沸腾转变，我突然多了好多的体会。如果说梦想醒来一捏就粉碎，世界就只是一层安静的灰，曾躲在 哔哩哔哩蹦蹦他说呢，今天高考前住了20天的院，昨天晚上也因为紧张和兴奋就睡了2-3个小时，希望一切都是好事多磨吧。 嗯， 那我们现在节目上线的话，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考完了哈，希望这个朋友能够如愿以偿吧，能够正常发挥，然后最后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学校。 你唯一的，他说呢，还有一件事大家都应该难忘，出门拿准考证，公交免费，爽歪歪呀。 爱给了我方向感，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 可是 这个优惠 我觉得就算是免费我还是觉得坐公交还是不保准吧。我觉得很多都是家长自己去送孩子呀什么的，或者就直接在， 其实自己送的话很容易堵车， 就还有会就直接在那个学校周边就租旅馆住了，有的离家远的话， 对，这样靠谱一点。 哎呀，今天看新闻就有一个女孩子她晚到了2分钟，就是考后开场15分钟后就不能进场了，他是17分钟到的，就没法进， 就差了2分钟啊。 对，他说他们家离学校那个考点有20公里，然后早晨6点就出门了，还是没赶上。 太可怜了，主要堵车太严重。 可是我觉得呀，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真的自己要提前做好准备吧。你就是你就在旁边租一个旅馆什么的，都比这强，我觉得。 走到阳光正在打量的舞台。 柠檬草不心酸，他说呢，我中午出考场的时候看到我妈和一大堆等考生的父母们在学校门口的铁门外巴望着里面的考生，烈日灼心，远远的我一眼就看到妈妈了，但我呢没过去打招呼，直接回宿舍了，因为那是4年来她第一次来学校看我。 我只有高考的时候才来， 就有点埋怨的心思呢，是吧，有点埋怨的那种感觉。 爱让我抬起头看， 灿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至上励合的《那群傻瓜》。最近这个至上励合的新闻有点多啊，不过不影响我们听歌。 哦， 但《那群傻瓜》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毕业季的，就是大家都是同学嘛，在一个集体里，然后有一天终于要毕业了，分开了。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一段青春，觉得哎，真的是一群傻瓜。 还记得年少的梦吗？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 一群傻瓜一起奋斗的日子，挺过高考我们就自由了。初春的夜那么的甜，他说呢，高考前一天看到隔壁班主任召集了他们班的所有女同学在大门口开会，我也凑热闹过去了。只听班主任说，谁这两天可能会来例假的，到我这儿来领颗药，现在就吃下去。旁边的同学说，啊，那不是避孕药吗？我一脸嫌弃的默默走开了。悲催的是，高考那天我正好大姨妈来。 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我觉得这样会扰乱到你的生理的这个生物，怎么说的，内分泌啊， 对，会影响身体健康是吧。我记得好多去潜水的时候都会提前吃一颗， 最好还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不要说影响身体吃个药什么的。不过我说这些也晚了，因为大家都考完了。 还记得年少的梦吗？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 雨婷熙他说呢，高考那几天都下雨，考英语的前一天晚上呢，洗了澡脑抽，把唯一一件还干着的衣服也洗了，结果呢，因为下雨之前洗的衣服没干，然后呢，室友陪着我带着吹风机到阿姨那里去吹衣服，然后呢，就遇到了巡逻的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永远忘不了当时我们俩穿着睡衣，永远忘不了当时我们俩穿着睡衣想用吹风机吹干衣服的傻样子。 听到你们的故事之后，觉得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你们。 那群傻瓜，那两个傻瓜。 遗憾吧，选择改变自己的模样，难道可以原谅？还记得年少的梦吗？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还记得年少的梦吗？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时间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 办了办了半个夏，他说呢，高考前一天都或多或少失眠了，看到第一试发语文试卷的时候，我紧张到哭，因为想想这十二年要被这几张简简单单的试卷终结，有点激动，不过更多的还是紧张。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周五已经结束高考的学子们，高考虽然不是人生唯一的通路，但它确实是条捷径，而且不要为了一个人而左右自己的理想，就这样咯。我觉得很中肯的一个建议吧，我觉得挺好的。 人生感悟也是经历过了才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吧。 对啊，送给高三或者正在上高中的同学们。 明天能挡住太阳，人家只能活着没信仰，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世界就是这样，变成植物就不会受伤， 人为何要有梦想？还梦吗？会痛吧？不过二十岁的心脏。 安七月的傲娇宝宝，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了。他说呢，考前总以为考后很疯狂，其实呢平静的可怕，好像大家还要来听老师讲高考试卷一样。这是一种惯性，停不下来了。 对，其实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忽然间 还是好好享受你的暑假吧。 忽然间大家这么多年的学习啊努力，哎，忽然间被高考完啪的一下就戛然而止了，那种感觉没有一点缓冲的余地。 高考之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吧。那好了，这一期的话题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期节目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儿找到酷我音乐调频，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 然后呢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所有学生吧，然后高考完之后呢就好好的放松放松，好好的选择一下自己将要念的大学，好好的去报志愿，祝大家有一个前途似锦的人生。 对，那这期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 拜拜。 会痛吧？不过二十岁的心脏怎么提前冰凉？热情统统都被埋葬。快乐吗？遗憾吧？选择改变自己的模样，难道可以原谅？傻瓜要喊这四个到底，别让世界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还记得年少的梦吗？那一年那一群傻瓜高喊着死磕到底，别让时间轻易改变它。还记得要去哪里呀？雨好大也要出发。 Go Go， 不要回头，永远选择你要的生活，才能拥有纯粹的快乐。 有点刻意。